原谅我这一首为谁而作的歌，感觉上仿佛窗外的夜色。 曾经有那一刻，回头竟然认不得，是啊，踪迹在摸索。 后往前推，当我抬起头才发现